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九集，橙子看到梨的双眼因为饥饿已是盈盈由蓝转绿，担心他会饿疯了拿路人来充饥，所以还是先带他去吃饭，买内裤的事情饭后再说吧。快餐店里，梨吃得憨美，那么贪婪的吃相，他做出来却不觉得失礼，只觉得可爱。旁边桌上的女食客的眼光分明在说，秀色可餐，秀色可餐啊。橙子第一次嫌梨吃饭慢，其实也不是慢，速度肯定是没问题的，问题是量。梨的进餐过程中，时不时地伸出手指向旁边其他顾客的桌子， 我要那个，哦，我还有那个。 够了，吃太饱呀，对胃不好。 橙子压低声音，梨立刻做出了一副百般委屈受虐待的神情，惹得服务生妹妹对着橙子怒目阵阵，仿佛她就是后妈一样。哎，我说，这只是小吃店啊，你没必要像星级酒店服务生一样陪在桌前吧。橙子没有选择，只能点点点。他把钱包中的钞票数了三遍，生怕不够付账，让人留下来刷盘子。嗯，刷也是应该由梨来刷。橙子恨恨地想，抬眼对上服务生妹妹挑衅的眼神。好吧好吧，刷盘子的事情非自己莫属了。当梨的眼光再次瞄向别人的桌子，抬手欲指的时候，橙子抚到他耳边说， 如果你再吃下去，我就没钱给你买内裤了。 服务生妹妹还是听到了，脸一红，扭身走开了。 哎，我说妹妹，你不要误会啊。 超市里买拖鞋，买牙刷，买袜子，再买一身换洗的衣服，买内裤。梨站在内衣柜前挑来挑去，挑花了眼。 喂， 他冲着远远躲在一边的橙子喊道， 到底哪种穿起来舒服吗？ 橙子大吃一惊，嗖地蹲在地上抱住头，过一会儿探出头来，鬼鬼祟祟四下看看，好在没有熟人在，弯着腰借货架的遮挡猫到梨的身边，咬牙道， 我怎么知道哪种穿着舒服呀，差不多得了，随便捡几条走人。 叮嘱完，猫腰再溜得远一些。 你觉得什么颜色好看啊？ 砰，橙子一头栽倒在地，总算是把该买的都买了。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。 两人提着大包小包回到家里，橙子疲惫之极，一头栽到沙发上不想动了。梨把买来的东西翻了几下，就开始站着脱衣服。橙子吓得跳了起来。 哎哎，你干嘛？ 试试新衣服呀。 梨停下解扣子的手。 去卧室里换。 一个抱枕砸在梨的身上。 哦。 梨拿着包裹进了卧室，过了很久才出来。穿上了新买的衬衫和长裤，趴着拖鞋出来，在橙子的面前秀了一圈，又回到卧室换上自己挑的小熊睡衣，再出来秀一圈。哎，好看吗？梨得意地问，就好像是一个等待大人夸奖的孩子。橙子笑了， 好看， 是真的很好看，这家伙身材太棒，地摊货的衣服往他身上一穿，就流露出随意又高贵的气质，真佩服他们当妖怪的，随便变化一个人样都美到无懈可击，这是人类祖宗十八代累积优秀基因也未必办得到的事情。梨忽然坐到橙子身边，俯低脸看着他，一对深蓝的眸子意味深长。橙子紧张的赶紧坐下来。 干什么？ 还要吗？ 要什么？ 抬手护胸。 还要退货吗？ 啊， 原来是说这个呀，松了口气。退货嘛，当然要啊。 如果找到卖鱼的就退。 离的眼里升起一股怒意，橙子向沙发角落缩了一下。 啊，我不是嫌弃你的意思。你知道吗，买卖人口是犯法的。 我不是人，我是龙。 我不想养大型宠物。 尤其是可以变成男人，还时不时乱脱衣服，偶尔有攻击意图的大型宠物，我可以少吃点，早知道会吃怕它，就收敛一下了。其实啊，梨的饭量也没那么大，只是好久没有吃到热食了，有些贪恋而已。 吃得多不是重点啊。 嗫嚅地说着，心里却有些发软了。为什么他宁可挨饿，也想跟在自己身边？唉，受累的心思真是猜不透啊，猜不透。记得看过一篇文章，说小鸡从鸡蛋里面孵出来的一刻，第一眼看到的是谁，就会认准为母亲。可是这家伙并不是他孵出来的，只是他买了而已啊。梨的眼睛里忽然现出嘲笑的意味，身子更往前倾了一倾，把橙子逼的身子陷进沙发里，退无可退的。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，孤男寡女同居一室，瓜田李下难避嫌啊。 梨的唇吹出细气扑在耳朵上，惹得橙子的心一阵乱跳。 嗯，呸，我跟一个动物有什么嫌可避啊。好吧，没错，我一个未婚女青年的家里出现动不动就乱脱衣服的男人，让人知道了我就嫁不出去了。 那我以后注意不当着你的面脱就好了。 他挑了一下眉，懒懒靠回垫子上。 啊，他是故意的，重点不在于脱衣服呀。无良女贩子，你等着瞧。 顺手摸过遥控器看电视，一按不开，再按还是不开。爬起来检查电源和开关，没发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。 哎，奇怪，电视怎么坏了？ 一边捣鼓一边自言自语。 啊，今天他后面冒了一股烟，然后就没有人影了。 梨在一旁说。 冒烟？怎么会冒烟啊？ 可能是因为我生气了。 生气？你为什么生气啊？ 因为电视里演的一个电视剧。 嗯，不错，知道电视剧了，这个家伙接受能力较强。 什么电视剧？ 哪吒闹海。 什么？ 橙子对电视机的心疼顿时丢在脑后。 莫非你就是那个让哪吒抽了筋扒了皮的？ 我是大乌龟小壳的演播者一道阳光，大家要多多的订阅评论，给我们点赞哦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